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过去未来都 2007年年末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心理学》当中的第二波单曲《灰色》。那我想用这个颜色，可能特别适合去形容一下，当我们感觉到说假期就这样结束了，七天的春节假期很快就这样的过去的时候，可能心情会多少蒙上那么一丝淡淡的灰色吧。FM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过年好，我是戴毅。过节期间怎么样啊？吃的、玩的、乐的，假期放松放松，充电的还行吧？回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当中来喽。 没醉过几场酩酊，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八字一横，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眼两。深刻真诚是个花色皮囊潦草包裹就叹人生爱和你难爱恨一直缠虚张沉浸佯装出 情话半两风，这是一个声音当中带着灵气儿的女孩。过节期间，可能我想多多少少都会参加了几个局， 而且呢在推杯换盏的这样一个酒桌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借着酒劲儿说了一些很长时间没有说的真心话呢，还是说也是不得不跟着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吹了吹牛。可能每次过节的时候好像都要参加那么一两个局，当然这些饭局或者聚会呢，可能有的是在你过年之前的时候就很期待的，而有些局呢可能是你根本就抹不开面子而不得不去参加的。坐在这个局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别扭，没有那么自在。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如果有的话呢，不妨和大姨来说一说，聊聊看。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留言给我就可以了。 Gonna make a change for once in my life, yeah. 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As I turn up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ir needs? A summer's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a warm man's song.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you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That's why I want you to know I'm stretch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I'm asking him to change his ways. And our massage could have been any clever.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so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then make a change. 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Fighting for with you. Oh, I wish I was there with you. There's a crack in my window, a bird in my room. Angels are lovers, they watch over you. When I'm walking on water, all my dreams have come true. Still nothing means nothing without you. Dua Lipa Homesick。 微信平台上面，追追的小海森说，今年回家跟久违的老同学见了面，在酒局上饭桌上，大家倒没有互相的吹捧，反而聊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才发现原来属于书呆子的我错过了很多上学时候的快乐。其实可能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一种聚会，也是很多人特别期待在过年期间回到家能够跟儿时的小伙伴碰面时候的一种场景。好了，上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我们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方炯斌，我是戴毅，待会儿见。 我们挥过的同样一双手，这个时候我们点点头，还能问候过得好吗，你也给我周围的笑容。

充满浓郁藏文化特色的中国电影《旺扎的雨靴》21号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全球首映，并将参与该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水晶熊奖最佳影片的角逐。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是藏族青年导演拉华加执导的处女作，讲述了藏区农家少年旺扎为了得到一双梦想中的雨靴所经历的故事。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的影片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观众，首映式上大批当地中小学生在学校组织下集体前往观看。本届柏林电影节15号开幕，将持续到25号，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将于24号揭晓。《舌尖上的中国3》正式开播，还是熟悉的配乐和跟之前2季相似的表现手法。不过跟观众想象的不同，最先在网络上火起来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口铁锅。原因是第一集节目讲述做食物的器具，到了前晚的第二集，潮汕夜宵、乐山串串、腾冲稀豆粉、天津煎饼果子等各地小吃纷纷登上热搜榜，让观众中的吃货们表示一地口水。在本周六晚10点，新一期的《声临其境》将迎来黄志忠、郭涛、王劲松和郭京飞这4位声音大咖，共同带来魅力十足的有腔调的声音。其中黄志忠在配音时竟然秀起了方言，而郭涛在配音时用忽低沉忽尖细的特殊声音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物。本期节目有腔调的声音到底会带来多种层次的高能声音呢？我们拭目以待。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这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要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强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卡，最大期望六卡， 尴 尬亦切忌流汗六卡， 零利率 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新婚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游问，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 人人负债， 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 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保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记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会为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最大期望，卡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卡碌过两日我失惯，还原迷又见我猛咁碌。 下班时段回来，欢迎您继续守候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 Loca， 而这样一种跃动的 bassline 制造出来的音乐的效果，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funky 的风格。不知道正在收听广播你会不会喜欢这样一种风格？Eason 陈奕迅这首 Loca， 其实 Loca 这个歌名很有意思，简单的来形容呢，就是刷卡的一个动作 ，Loca 刷卡。但是呢，他想引申的意思又不在于此，他要引申出来更多的含义呢，是说刷关系、刷面子、刷脸。生活当中很多层面，我们都可能离不开这样的一种关系，而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也以此为傲，认为自己的关系网非常的广，也就意味着人脉很广。OK， 刷关系可以，那是不是有一天关系刷完之后，是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充它？比如说，你可能要不断的去还人情，不断的去建立更广泛的关系网，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些警醒的意味，告诉给你，其实，在不停的去刷卡、刷面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已经忘了，人情债其实是需要去还的。好了，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这个假期有没有刚刚从美国，从 NYC New York City 刚刚回来的朋友呢？ I am not falling in love, not chasing a dream, or painting a picture of you. Staying with feet on the ground, not holding my breath, just waiting for time to bring you near. I'm holding you close, I try to be patient,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breaks me.

我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带来的《城市都寂寞》。其实在过节期间呢，你会发现这样的城市确实有一些些寂寥，但是等你们纷纷回归之后，这个城市又恢复到从前生机盎然的样子，又充满了活跃的能量。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稍后会是战马能量音乐， 让我 明天见。 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的飘进我眼。 春节游玩去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